处静悄悄，只有风儿在轻轻唱。夜色多么好，心儿多欢畅，在这迷人的晚上。夜色多么好，心儿多欢畅，在这迷人的晚上。小河静静流，微微泛波浪，水面映着银色月光。一阵清风飘来歌声，多么幽静的晚上。一阵清风飘来歌声，多么幽静的晚上。 郊外的晚上。